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春节期间的生活服务信息。北京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春节期间北京大部分时间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没有明显的降雪和极端低温天气，最高气温在3到8度之间。预计本市初二到初三将有轻雾或雾，能见度较差，初四到初六将有3-4级的北风，除夕到初六北京地区烟花燃放气象指数都为3级，不适宜燃放烟花爆竹。今年春节期间，交管部门将对本市部分路段分时采取临时的管制措施，途经雍和宫、地坛、白云观、琉璃厂周边地区的多条公交线路将适时采取绕行、甩站等临时运营措施。公交集团提示沿线乘客及时关注以上线路的临时运营措施，合理安排春节期间的出行方案，也可以致电公交集团客服热线96166获取更多的线路信息。记者从北京电力公司了解到，今年春节期间北京电网最大负荷预计将达到1280万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 1.94%。 北京电力公司将持续对运行设备的负荷进行分析预测，提前采取保障措施，同时对全市110万煤改电用户的供暖用电设施开展24小时不间断监控。根据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要求，春节期间北京市设有急诊的医疗机构将24小时开放急诊。此外，北京12320健康服务热线公布了全市部分医院门诊安排，涉及各类医疗机构91家。受季节性上涨和节日效应的拉动，近期新发地市场蔬菜价格呈现波动上行。来听报道。 近期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在每公斤2.8块左右，略有上涨，这种上涨是季节性上涨和节日效应的拉动。同时，今年我国南方产区属于冷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菜价的走高。最近较为受市场关注的蔬菜有韭菜、豇豆和菜花等。例如豇豆，新发地市场的批发价在每斤7.5到8块之间，相比去年同期上涨近60%，这就是因为海南产区遇到了近10年气温的低点，陆地种植的豇豆生长速度很慢，造成市场上存量短缺，价格走高。白条猪的价格在每斤8.7块左右，在20多天的时间里下降了近17个百分点，波动幅度明显增大。在农历腊月，肉价大幅下降的现象此前并不多见，这说明毛猪的上市量再一次进入供应大于需求的状态。鸡蛋的价格则是出现了大幅走高，每斤批发价在4.8块左右。新发地市场方面分析，虽然节前部分养鸡场压缩了产能，但是目前市场的供应状态并不能完全支撑高企的价格，所以建议养殖户理性参考目前的市场价格，合理安排生产。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新服务，拜您欢喜过大年，提成24小时理赔服务不打烊，直升机救援、道路救援、空地一体保驾护航。 这个春节有人保，保障您的幸福回家路。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客人是谁呢？他是一位演员，可能你看过他的代表作，应该算是电视剧《亮剑》了吧。他在《亮剑》当中饰演的角色叫做魏和尚，所以呢现在也有很多人习惯的称呼他为和尚。还有代表作《铁梨花》，还有电视剧《野鸭子》，都看过吗？他就是今天我为大家请到的客人，演员张彤。要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到场的嘉宾，欢迎张彤老师。 各位，谢谢您，谢谢您。大家好，我是张彤，非常开心能够做直播，跟大家交流一些心得体会，然后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 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很多人都是通过《亮剑》这部戏认识到型男张彤的， 不敢当，活人张彤。 那其实现在再回看《亮剑》这部剧，你觉得它对于你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是算是你生命生活当中的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摆在？ 那么不可厚非，其实作为演员都希望有一个好一点的发展平台，然后有好一点的宣传和推广。那么《亮剑》其实在2005年左右放的吧，那个时候还网络并不是很发达，不像现在信息的这么爆炸。那么其实那个时候给我带来一个最切身体会，就是观众认识我的人多了，我的角色知名度大了，就是别人一见面，包括现在也有很多人说，哎，和尚， 和尚， 和尚，和尚，对。然后，但是我叫什么，他不一定叫得出来，而且特别奇怪。我最近几年拍戏全都是，要么就是叫哎牛蛋儿啊，要么就是杨顺啊，要么就是和尚，全都是叫我的角色名字，但是叫和尚的还是特别多的。 这个真的就是代表作，我觉得应该用这样一个形容词来说，就是说 是的， 会让大家很深刻的一个角色。当时跟导演沟通过吗？说哎，怎么会找到我演和尚这个角色？ 当时是因为我去跑组，我去跑组，其实我并不认识亮剑剧组里头的人，但是我去那儿，我就说我给你递一份资料吧。我说我也是一个演员，正好人就觉得哎，我适合这个和尚。就是说那个哎，张彤，你你会武术是吧？我说我会。他说那个正好我们这戏是一个抗战戏，说我们这里头有一个和尚的角色，你愿意演吗？我说我不愿意演。真的真的。然后那个导演就说你为什么不愿意演？我说因为抗战戏嘛，你讲的就是八路军抗战嘛，对吧？然后这里边挨和尚什么事儿？他顶多就是一个庙里的住持嘛，或者是什么小和尚、小沙弥呀、然后就无非就是收留了一下八路军负伤的战士，然后就死了嘛。然后我还剃头，我说我这不演。然后导演就在那乐，就说你这样吧，你回去你看看剧本，然后给了我一个邮箱，给了我一个密码，我去看剧本。看完之后，哎，我觉得，我说原来是这么一个角色，哈， 这么一个和尚， 这么一个和尚。我说你们不能这么叫嘛，你应该叫魏大勇嘛，怎么一般啊？我说 OK， 我说我愿意演。就这样，我进的亮剑剧组。 然后也是导演给了我一次机会。 但听起来的话差一点点就要错过了。 是的是的， 而且你也是有点拽啊，在那个时候看来的话，第一是很多人会在想说，哎，我如果能够跟一个好的组，能够跟一个好的导演合作，或者合作的人演员都不错的话啊，那我就去演咯。什么样的角色只要说跟我本人不是说我特别排斥的那种，但是你是听到名字以后你就说啊，那算了吧，不适合我，有一个想象就想要拒绝。 是的是的，因为我那个时候才刚刚回国，各方面都比较冲动和幼稚，因为我那个时候才23岁，但是恰恰是，当然我这个东西不愿意去影响广大的观众啊，广大的网络观众。其实我只能这么去说，赶巧了，人家恰恰就想用你这么一个无知的这一面，或者是这种单纯的这一面。那么可能我现在的这种状态，还有我生活当中的这种状态，其实是不适合那个时候的和尚的。他可能用的就是，哎呦，觉得这个小孩挺有意思的哈，那个挺 愣愣的那种感觉， 愣了吧唧。然后如果可能我身上要是缺少这种东西的话，可能人家就会觉得啊，他可能不是他们想象当中和尚的那个形象。 恰恰是这种拒绝啊，一上来就哦，那算了吧，就好像不适合，愣愣的那种感觉。 对，有可能我去下一个剧组就说我不想演，那可能下一句话人就说那你回去，我们就不让你演。 我们想要一个特别精明的，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 就没有赶上。 所以还是保持本真吧。 其实我刚才是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在聊天，然后他说，哎，今天你们直播间来的是谁呀？我就跟他说张总，哦，就是和尚，他也会第一反应是和尚。然后接下来说他身边有同事是那种，因为最近电视台我不太确定是哪个台，又在重播亮剑，他说是属于那种太喜欢这个角色，就到你快要在戏当中死掉的时候，就是看一次哭一次，看一次哭一次，到现在再看还依旧在哭。 是是是。 对，我觉得这种其实是，你看05年到现在11年的时间，重播的次数又非常的多，现在是不是你自己再去看也会，哪怕那个时候是有点愣，演技未必有现在更加的炉火纯青，但是看到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吗？11年后再来看。 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记录，它只是一个记录，它是我一段人生的一个考试，或者是一次答辩。因为演员必须要通过他自己的人生感悟，他自己的理想，去把他当时的这个角色的性格来呈现出来。那么他局限于我们的认知。那么在20多岁里头，我想象当中的和尚，那么好的和尚，他应该就是那样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在看的，以前当然看是喜欢挑毛病，就说啊，怎么演那么差， 就不忍直视的， 不忍直视都特别不好意思。我就说人家旁边刘斌老师、张文北老师、何成军老师这么多好老师，哇，张彤你演得太差了。但是这个时候我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可能永远摆脱不了这个问题，可能不光是我，可能是我们演员，你永远无法去演出一个你并不理解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说，说明是我们的认知把我们当下的一种投射来给卡死了。所以你说如果我现在非要看和尚有什么感觉的话，我只是觉得哦，这个记录蛮有意思的。这个记录蛮有意思，原来我20多岁的时候是这样。 感觉好像是在看，就是很多真人秀的节目，爸爸带着孩子来参加，也会是那种感觉，说哦，我们是希望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记录在那个时候，哦，我们的相处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 你也纯粹是记录我和这个角色那个时候相处的状态是这个样。 只能算是演艺生涯的记录，也算是一个人生历程的一个记录吧。因为他已经不牵扯到什么演技的探讨之类的，因为他隔的时间太长了。 在接这个角色之前，因为你也说那个时候刚刚回国，其实对于接下来说我的戏路怎么开展呀什么的，可能没有那么清楚的意识啊。我一定会演很多的英雄式的人物呀，演很多型男的角色。但是后来陆陆续续的，好像在那之后也演了很多的这样的题材的剧。是你后来慢慢发现，第一，大家也很喜欢这样形象当中的你，你自己也 也觉得会演起来更加的顺心顺手，还是说可能找到的因为有一个角色成功了，所以慢慢后面找到的这样的戏也越来越多？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总在说定型，那么我平时特别喜欢看书，然后我也喜欢学哲学，我特别喜欢不断地问自己一些问题，同时我愿意去寻求答案。首先一个定型，我觉得不存在于主观定型，就是我不会觉得我张彤啊只演这个合适，其实这个定型是存在于客观当中的，就是观众对于你的定义，包括制片人对你的定义，其实他们会觉得你就演这种傻不愣登的没有智慧的然后冲动的热血的就特别适合。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模板亮剑啊，有一个亮剑里的和尚你是成功的，那么我可以复制。但是其实作为创作者，我本体的创作者来说，我不认为我当然不是说我不愿意演这种角色，其实我是不排斥任何角色，前提条件是这个东西它真的是真实的，起码是我感受真实，要么就是有深度的。那么演员可能都怕定型，但是特别无奈的是我们往往都是被定型。你就像我从想演点现代戏，你看我也想演点青春偶像剧，但是没人让我演。 你想演点偶像剧的那种什么霸道总裁之类的？ 试试吧。 你看确实我很理解哈，就是说因为有一个角色，就像你说的有一个模板在那儿，突然很成功，大家就会觉得可能从制片方来说觉得我们不跳出这个模板成功的胜算会更大，对观众来说接受度会更高。走在路上，你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我认知你就是和尚，认知你就是这个。但是从你自己来讲，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偶像剧，有没有具体的目前还没有演到但其实真的从你内心来说还蛮想演的一个角色类型？ 我只是有一个角色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它不浮夸有深度，然后有多面性，然后也是有一些变化性，这一类的角色我都愿意去尝试，所以无所谓它是什么题材。当然刚才那个偶像剧之类是开玩笑的，其实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长得确实是人家都在提小鲜肉这个词嘛，好像是我根本就没掀过直接就咸了， 直接就拉过了。 我根本就不适合这种。那么其实我更愿意去塑造一些人物性格，只要这个人物性格能够打动我，甚至我会觉得这个人物性格我可以给他玩得更有意思，我可能更加喜欢这种创作的乐趣，而没有具体的我想演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您正在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乐享生活，我是江夏。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客人呢是演员张彤。你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电视剧《亮剑》里面的魏和尚这个角色吗？或者是你更喜欢他在电视剧《铁梨花》《野鸭子》里面的角色？这两年张彤也是活跃在电视圈，饰演了很多被大家喜欢的角色。对于角色定位这样一个事情，或者是相对固定风格相对固定这样一个问题，张彤也是有自己的思考的。你看现在我们聊到从开始到现在哈，大家会觉得说张彤应该是戏里戏外都差不多哈，戏里面觉得也是憨憨的很可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戏外呢沟通起来也是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在大概几年前我好像就看过一个你的专访，那个时候是你透露了说抑郁症这个问题， 是的， 而且是将将走出来的，那个时候我忘了是鲁豫的节目还是谁的节目对，我有印象， 李静姐的节目 李静的节目。然后当时我说实话，我在看那个节目的时候我有点诧异，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状态已经还可以，我不能说和今天的状态相比绝对的说哪个更好，但已经我会说那之前会是什么样的状态，最差的时候会是什么，而且尤其是近一段时间现在大家也会对抑郁症这三个字格外的关注， 是的， 尤其是演员这个行业得这样的一个病，大家也会特别的关注。 我觉得其实我们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多聊几句，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抑郁症的这个病其实很早以前就有了，存在于我们普遍社会当中，但是可能没有人去过多的去认知它。那么其实这种病 说一句比较严谨的话，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得， 嗯， 而且它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病，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我得了抑郁症，我不愿意说，然后我也瞒着，其实我倒不建议人们去这么对待它，它就像是一个感冒， 嗯， 我们得了感冒，我们谁都不会去藏着掖着。它只是精神上的一个感冒。其实我在得那个病的时候，哦，它真正的状态其实真的是生不如死。 嗯， 生不如死，我指的是精神上的。嗯，然后精神上引发的肉体上，就比如说你睡不着觉，然后你的精神上失去了一个主宰，就是一个把控，然后你每天由于长期的睡不着觉，导致着你干什么事儿都失去兴趣，而且真的是觉得很痛苦。 嗯。 那么，就像我们其他朋友会去，怎么说？会去劝这些病人一样，就是说你有什么可怕的？那个怎么样？其实我只是想在这呼吁，如果大家不了解这个病的话，还是不要过多的去说话，嗯，不要去刺激这个病人，因为往往一句话，你并不了解他的内心结构， 嗯， 他很有可能会塌。这个与脆弱不脆弱是没关系的，因为往往这种人全都特别善良。因为不信的话，我们去看有史以来，川端康成也罢，张国荣也罢，海明威也罢，等等等等，都是非常优秀的人会去得抑郁症。那么，我也有一个我个人的答案，就是我们太不爱惜自己。 嗯， 我们把很多严苛的教条当作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准则，然后就会导致我们达不到这些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责怪自己，攻击自己。嗯，可能拿一句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话，就是我们都不大懂得爱，尤其是不大懂得爱自己。其实要搁到一般人身上，哦，那又怎么样？胖点就胖点，瘦点就瘦点，做得好一点或者是坏一点，其实无所谓。但是我们是说 no 的，我们是必须要去做好。 嗯，哎，刚才你说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是跟我以前确实对他的认知有一点点不同，就是我总觉得，哎，如果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已经确认他自己是这样一个状态的话，好像仿佛我们应该去跟他多说一些什么，好像是啊，说一些鼓励的话呀，很阳光的话去带动他，但是好像从你一个以过来人的身份再去回头看那段时间，你觉得第一是给周围的朋友的建议是，其实不要去说一些多的话，是这样吗？ 嗯，我不知道我接下来的这个比喻是否恰当。 嗯， 因为我喜欢养狗，当然如果我的这个话不恰当的话，也希望观众朋友们原谅，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比喻它。我经常在观察我们家这个狗叫雪球，就是它在吃东西的时候，它经常会把骨头弄得很多。然后我是好心去拿这颗骨头去递给他，但是他的认知是你要抢我的东西。 嗯， 其实这种东西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处处都可以见到的，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多说什么，也不应该去少说什么。其实这个事儿的本体是，他得了抑郁症，那么也就证明他的认知出现了某一部分的屏蔽和障碍。那么也有可能你无心的一句话，它真的会发酵， 嗯， 会敏感。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选择理解就好，然后其他的东西它是一个原则，因为我无法谈得特别虚，我只是说大家多一些对他们的理解，甚至是可以引导他去说，就比如说你想说什么，我愿意听，但是不要有不耐烦。不耐烦对于这个病人是特别大的伤害。 对于张彤曾经经历过的抑郁症，他还有很多话想要说。下半时段的乐享生活，我们继续的对话演员张彤。下半时段乐享生活再见。

温都水城是您年会优选之地。预订热线8178888，8178111111。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市濮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到的客人是演员张彤，他在05年播出的电视剧《亮剑》里面有非常出色的演出，饰演的角色叫做魏和尚，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接下来呢，在电视剧《铁梨花》《野鸭子》等等当中，他也都有很出色的表现。但是可能很多人也都知道，通过他的微博知道的，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受到了抑郁症的困扰，但是现在他已经走出来了，而且又回到了我们的视野当中。那上半时段呢，我们也稍稍的分享了一下他那一段时间患病的经历，那么现在走出来了，再回看那一段经历，他也有很多话想说。那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的跟张彤来聊天。 平时的交往过程当中，是不是就保持你们的常态就好了？既不要把他真的是当作一个病人，好像真的要那样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说很多这种建议性的话，也不要刻意去疏远他。你做出你的常态，其实如果他已经接受治疗的话，那么治疗的这一部分很放心的交给医生就好了。 就医是一定的，就医是一定的。那么我觉得，如果作为朋友和亲友的话，一个最主要的应该做的是倾听，不要去打断，倾听，让他不断的去说。然后你要如果去打断的话，他因为那个时候特别敏感，他会觉得你不理解我，那么他有可能就把对于你的心门给关上了，那么他到最后会越来越封闭，他的压力会承受不了。可以不断的让他说，就比如说，你说我愿意听，心情怎么样？你说你有什么东西，我也愿意跟你去讨论。那么逐渐的去疏导。不是堵，疏导它会越来越好。这只是我的一个人的小体会，但是并不代表其他的。因为这个病，它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要对症，还是要听专业的医生的建议。不要去隐瞒它，很正常。 我可能也会，我刚才突然脑子里面有一个画面，可能也不太恰当这个比喻，我觉得特别像一个冰箱，就是它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都藏在里面，有的已经过期了腐坏了，但是我们一打开呢，我们也不知道哪些是好哪些是坏的，然后我们就觉得哎我还买了新的，我就不停地往里面放，但其实它已经放不了了，你还不如先让它都清空出来， 是的， 先清空出来我们看看，哦我、哦、过期的赶紧扔掉了，不要了，我们帮你把它扔掉， 是的是 的, 是的、 哦、还有营养的好的可以留下，我们再放回来，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你的这个比喻我认为特别恰当，当然是从一个思想的角度，自我思想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其实得了抑郁症真是一件好事，我不认为它是一件不好的事，这首先是一个认知问题，就是我们总在说战胜了抑郁症，战胜了抑郁症，其实我不建议用这个词，我更愿意用接纳了抑郁症，因为抑郁症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你脑子里边肯定是有了战胜的这个观念，你才会去对抗它，但是你越对抗它，反过来带过来的你那种失望会越重，你会不断的陷入里面的循环，你要学会接纳它。OK， 我就是最近心情不太好，我就是很抑郁，因为我有很多东西想不开解不开，很正常很正常。那么其实想不开解不开这是一个认知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是打碎了重组的过程，就像你清冰箱开始，那么谁都愿意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自我，而且老天爷又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会，我们为什么要 say no 呢？要去接纳它好了，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认知问题，就是不要去排斥的。而抑郁症我觉得可以勉励一下自己，太棒了，我可以有一个重塑自我再活一遍的机会，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把原来已经接纳的东西再梳理一下， 是的， 坏的拿走， 是的， 承认我可以接受我原来接受过一些不好的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 有一个机会把它清空， 是的是的， 这样一个概念 是非常棒的一种感觉，我们不要去排斥的， 但现在是因为你已经完全接纳它了，而且是我们现在可以在很自然的聊这样一个问题，但真的回想你自己，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有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症状是什么，你意识到是你意识到的还是周围的朋友意识到的去选择就医这样一件事？ 我的抑郁症是一个多方面的原因，有情绪上的原因，有物理上的原因，它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它会把你的所有注意力都会吸到一个黑洞 去了， 但是我们刚才的描述这是这个黑洞其实本无巨象，它是一个问题套着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这就是我谈到抑郁症的人会极端痛苦的一个原因，它没有一个巨象的东西，他只知道他的注意力被不断的吸走，他永远睡不了觉，他必须要靠药物才能睡得着觉，因为这个问题他不具象，非具象，换句话说他是无解，不像我们讨论一个杯子，我们有具象，但是这些问题一旦划成一个锁链的话，他会把我们的思维牢牢地锁住，他非具象，所以我也是分享一点心得，我们可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看，而不是一堆问题的看，可能会帮到一些现在受抑郁症折磨的朋友吧。 我个人有一点点小的经验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确实你说工作呀生活当中怎么会都是如你想象当中那样来进行，中间一定会突然出了一个岔子，出了一个意外，或者是有一些变化，我个人的性格包括金牛座的这种土象星座你知道真是忍不了这种变化存在，但是我反正我周围的同事也会说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变化的时候我们也 很 焦虑，但是呢你可以把你这个焦虑全部都说出来，我属于释放型，就这一会儿我不高兴了，这个事儿为什么是这样的，我就一定要把它就先倒出来再说，OK， 那我们先倒在这儿摆在这儿看，我先就是不高兴了，有没有可能解决，有可能解决我们一步步再来给他想办法，但我觉得会有很多人其实是把自己的不悦担心还有这种很多的情绪甚至是焦虑就压在心里面，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也可以我的建议是这样，我可能是找比较 亲近的人，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准确，因为得一个抑郁症就跟我们得感冒一样是需要很多的因素累积成的，首先一点你是着凉了，第二点你最近身体不大好，你的免疫力低下了，第三点就是或者是什么，起码有这两个基本的元素，那么首先一点就是抑郁症必须由你 有你解不开的一些问题，就是你心里头很牵挂的问题。 嗯。 第二点就是这个负面情绪你没有宣泄出去。 那个时候是自己主观上不想宣泄，还是说？ 都有。都有。有人是想宣泄出去，可能就是周围人对他的冷淡吧。 啊，没有找到那个人。 不重视。就是比如说，可能说我最近很疲惫，啊，你有什么累的？你还没事。他就觉得不备受理解了，然后还有一种是他在跟你求证的时候你去忽略他了，甚至是你强迫他了，或者是怎样。当然这个随我们主体的不一样，它是反映出来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一个必然的一个因素就是他想沟通而没有一个沟通的平台。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就像你刚才发脾气，如果周围人都走了的话，你也没有一个 发泄的平台，我也会很焦虑。 对，但是肯定是其他人都是说啊、哦，你说啊，对呀、啊，对的，是这样的，他为什么变成这样了？那么起码你的这个东西，他有一个交流对象。 对。 但是如果你想说的时候，周围没有人可说，那对不起，你没有这个平台。那么不知道是你愿意说也罢，还是说出来了没人愿意听也罢，它可能是一个因素吧。 那这个治疗的时间大概多长？ 因人而异。你要积极配合。首先是吃药，感冒了我们要吃药。精神上感冒也要吃药。然后其他的第二点就是吃完药要休息。OK， 那么我们的休息就是做心理疏导，让心休息一下，跟人去聊天，多去把自己的心结打开。这个东西，我相信很快，我相信很快。它不可怕，它不可怕，真的。不要，我觉得不要给他觉得是一个特别丢人的事儿。因为我得了抑郁症之后，我的微博上有很多很多朋友的留言。说实话，我看了以后挺难受的，因为都是觉得上大学的比较多，就觉得上学的压力很大。然后刚刚结婚生子的也比较多，就是说婆媳之间的关系啊，工作之间的关系啊，等等等等。但是又很好强，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我情绪不好的样子，我就要强。其实很可悲的一点，我发现目前得抑郁症的人是越来越多，可能不是一个好现象。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当然这个我们可能今天在这聊不大合适，他可能探究到一些社会上的问题。 OK， 那么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关注我们物质主义的时候，也关注一下我们的精神，灵性上面的追求，可能这个才是我们人追求幸福的一条道路。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我是江夏。今天呢，我为大家请到的客人是演员张彤。在节目的一开始到现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其实他都在很自然的来聊起当时患抑郁症包括治疗的这样恢复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经历。但是我相信现在他可以再一次的以很好的状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再一次的塑造更多我们喜欢的角色，也跟那一段时间他好好的休息，好好的治病，好好的调整自己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说到抑郁症这三个字的时候，并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而我们要去正视它，要去了解它，同时也要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接纳自己。 那给你留言的那些朋友，其实他们有很多的烦恼，就像你说的，他愿意留给你，其实只是因为你们彼此是陌生的，他觉得说我说给你哈，好像我周围的人依然不知道，我依然可以在他们面前装一个很坚强的形象， 他需要一个出口， 对，没有人会看到我的软弱，所以他会来找你说。但是你看完之后，其实你是可以有一个基础判断的，就觉得他现在的状态已经是不对了。 是的。 我也曾经听过一个心理学的老师说过，其实现代人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呀，生存的压力呀，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就像你刚才形容感冒， 只是深浅，有人会得重感冒，有人是可以得自愈型感冒的，抑郁也是一样，就是有一些人他只是非常极轻微的有个别症状，就像我们说强迫症一样啊，就是我只是轻微的强迫症，我码一码我就过去了，有的会到特别严重，有的人可能会自愈，但是你会不会有时候看这些微博留言也会觉得说特别想建议他，你这个时候的状态真的应该去看医生了，而不是自己再继续的这样子消化不了还在强迫自己消化。 我在微博里边我大概已经捐出去两三万块了，两三万块全都是那些家境可能不是很好的一些朋友，他们有的是羞于和家人说，但是他们真的发现自己有问题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我没有钱，我必须要到我们镇上去坐车，要到省城去看病，我们这儿也没有心理医院。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都会能帮则帮嘛，就是帮到了一点。其实他们在给我留言的时候，我内心感觉是已经比较严重了，可能我是一个直观的判断，非准确判断，已经比较严重了。因为抑郁情绪和抑郁症是两码事，我们每个人都有抑郁情绪，而且每天都会经历，就是一点烦心，这个不开心，可能我们都成为或者抑郁状态， 有一点消极那个感觉。 但是如果这个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比如说我持续了一个月，我就从来没笑过，或者是持续了三个月，那就变成了病症，那么真的是需要就医。而且我给他们的所有的建议，第一条，马上去医院就医，我们要重视起来。你感冒你不治病吗？感冒你要发烧不治病，它会导致肺炎，很正常的，不要羞于这个，我们就要去看。 积极的去治疗。现在我觉得张彤在讲这些的时候已经可以很至少是很自然的去讲述原来的某个过程，包括你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今天非常感谢张彤来跟我们分享他平凡的精彩的人生，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 好了，今天呢是我们生肖鸡年的最后一期乐享生活了，所以要跟大家说一声我们狗年再见了。接下来呢会有五期的节目，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大家来制作的春节特别节目。那在春节之后，假期之后，我们会再一次的相聚在乐享生活。记住了，我们的时间还是上午的10点钟，我在这里等着大家。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个人还有我们乐享生活节目要一起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代表我们祝福的歌曲，也祝福大家在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当中万事如意，狗年再见喽。上回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充满足矣。